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3集《浚染番外国漫卷三》。佣人前来说消息的时候，秦修臣跟秦玲一行人就没有忍住出门迎接了。秦汉秋暂时在厨房没有一起出来，程俊跟着秦冉恭恭敬敬地叫了秦修臣一声叔叔，两人才一起进去。到屋内看到肯尼斯，程俊不由顿了一下，立马想起来几天前程温如跟他说的问题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秦叔叔找我来吃饭。 肯尼斯看到程俊跟秦冉就没有那么随意了，反而说起了基地的问题。 刚刚秦管家给我介绍了几个地址。 秦冉看到他们头疼，就直接让程俊去应付。他进去看秦汉秋做饭，但又被秦汉秋赶出门外。秦修臣跟秦玲基本在他左右。 林家。 秦修臣站在秦冉身边，想了想还是询问道， 你母亲那边你有什么想法吗？ 对于宁晴，秦修臣一开始的印象就不好。之前在云城，宁晴单方面同秦冉秦汉秋解除关系，后来在京城，秦冉几番陷入困境，宁晴的举动秦修臣也看在眼里。秦玲那次受伤跟秦宇没有直接关系，秦冉把秦昭送去了监狱，至于秦宇，从头到尾就站边秦四爷。就算是对秦宇抱有希望的秦汉秋也寒了心。后续秦冉结婚，没有任何人通知宁晴跟林家人。没想法，秦冉靠着门框淡淡开口。秦修臣瞥了秦冉一眼，点点头道， 对了，妍希接综艺了，一档国民度非常高的综艺节目。你说说他，不用刻意接综艺的，在我的工作室安心写歌就好。 没事。秦冉双手环胸，他今天穿得挺随意的，一件长 T 恤。让他接，他不接心里难受。秦修臣其实不太明白，以妍希的名气跟财力，就算脱离星娱也完全有能力自己开个工作室，没有必要签在他的名下给他赚钱。听秦冉这么说，秦修臣知道这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纠葛，想想也没有多问。他旗下的工作室 10% 的股份已经当作嫁妆给秦冉了。秦修臣工作室下也签了几个有潜力的演员，一年工作室赚的也不少。 哎，小侄女。 等秦修臣七七八八问完，他的经纪人才神秘兮兮的过来。 你一个粉丝都希望你再出镜，妍希这次是个直播节目，你会不会露面？ 不了。秦冉摇头。 好吧。 经纪人刚提起的精神又瞬间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秦汉秋又拉着程俊还有小肯喝酒，三个人倒挺能喝，喝了两三个小时。今天回来，秦冉跟程俊是不能在秦家留宿的。傍晚，秦家一行人依依不舍地站在大门口送秦冉出门。 我过两天就要带小林回 F 州了。 唐军眼下已经淡定了，毕竟肯尼斯是程俊的朋友。他看着秦冉， 你什么时候跟…… 说到这儿，唐军顿了一下，他看着程俊也是一脸复杂。他跟程俊本来是忘年交，谁知道他的侄孙女儿这么厉害，搞定了程俊不说，他还成了程俊的舅爹。唐军回过神来笑道， 跟小程也去我们那儿看看。 好。秦冉点头。 程俊带秦冉一起回去。后面老李同唐军说话略带可惜。 哎，表小姐在秦家当顾问，要不然也可以跟黑鹰争夺一下黑客联盟的掌管权。 他就算来的话也不一定能成功。随缘吧。 唐军倒没有那么执着。秦冉跟程俊并没有回别庄，而是去了程家。程家一众长老跟堂主正在严肃地开着大会。 大小姐，您什么时候跟三少他们说？ 大堂主苦不堪言。程文如微顿， 还没商量好吗？ 肯尼斯跟巨鳄那些人，尤其是其中还是两个恐怖头子，都要在京城定居。 二堂主也忧心。 你知道他们要在京城定居，我们京城可真要成为乱区了。 一个肯尼斯就可以了，眼下又多一个巨鳄。京城向来不长眼的人多，要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这两人，那两个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一动手怕是要动半边天。最近程家堂主这些人跑前跑后，就怕哪天早上醒来就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，苦不堪言。程文如确实没有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，他还想说什么，外面佣人兴奋地开口： 三少爷回来了。 程文如一愣，然后连忙站起来： 三弟，他们今天不是回秦家吗？ 虽是这样说着，程文如的脚步也不慢，同大堂主一行人连忙到了大厅。大厅内，秦冉跟程俊已经先拜过了程老爷子。秦冉正抿唇把香插好，程俊先拜过了，站在一边等他。 你们俩今天怎么回来了？ 程文如有些惊喜。 去准备一下三少的院子，晚饭吃了没有？ 程文如觉得这两人从秦家回来应该不至于没有吃晚饭。程俊放下茶杯想了想，开口道： 是了，我们回来主要是跟你们说说肯尼斯那件事，我已经交给程土了。 闻言，程文如看程俊一眼点头： 我们刚刚也在商量你的那些朋友什么时候走，你自己处理就更好了，大堂主也不用头疼了。今天晚上在家里住吧。 程俊接手了，程文如就不管那两人的事情了，只问程俊秦闪。程俊无所谓，他看了秦闪一眼，见秦闪没意见便点头。从爆出程俊不是程家人来，这是第一次程俊秦冉住在程家。程文如喜出望外，程俊的院子一直给他保留着，程文如也一直吩咐人打扫。 冉冉，你上次住的房间也一直还在，爸后来还特地给重新装饰了一下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 程文如握着秦冉的手有些感慨，若是老爷子还在。秦冉进去看房间，程俊没有进去，他只是一只手插着兜瞥向程文如。 不是你这 怎么了？ 程文如不明所以。 他当然跟我一起，你带他看什么房间？ 程俊不紧不慢地开口：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不要脸？ 两个月后，京城局势动荡，林家沈家家缝中也没能生存下来，好在一个林景轩能够独当一面。秦冉结婚的消息没有通知林家人，也没有在网络上公布，网友路透的结婚的各种视频还有图，尤其是秦冉那张模糊的被人舔屏的侧脸，一夜之间就消失在了网页上。 小妹，你的腿好了？ 宁晴是在后来才知道宁薇来京城的。木南在学校边租了个房子， 两室一厅，68平，对宁晴来说挺小。宁威一如既往的沉默，他把厨房的火关掉。 是， 那就好。 面对宁威，宁晴也不想多说，好半晌才开口。 木南他爸爸， 木南爸爸在医院。 宁威的声音听不出喜怒。宁晴看了一眼68平的房子，拧眉道： 算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个。你知道冉冉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我听说他结婚了。 不知道。 宁威拿抹布擦着桌子。宁晴看着宁威，一句话梗在喉头。 我也管不了你什么了。 好半晌还是没说什么，直接离开。宁晴走后，宁威放下抹布，站在窗边一直没有说话。与此同时，腹中木南一声冷冽，穿着白色校服从人群中出来，鹤立鸡群。腹中有史以来就霸榜的高三学生外加校草，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找了找，没有多长时间就看到了靠在树边有些不太耐烦的女人。木南眼前亮了亮，连忙抬脚朝那边走过去。 老师拖堂了。 看到人，秦然往下拉了拉鸭舌帽，站直身体。没事，走吧，宋大哥他们等着了。他勾了勾手指，木南连忙跟上。两人刚走了两步，就被几个黑衣人拦住。黑衣人背后的是一个老人，老人目光轻飘飘地掠过秦冉，最后落在木南身上，目光打量了他，才淡淡道： 你是木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